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我今日非常之高兴咧，因为咧就请到咧我一个死党咧，就麦永开先生啊 Ringo 咧，就上嚟咧帮我哋讲一个题目咧。我自己本身咧就好有兴趣，但系咧就系始终系停留喺兴趣层面，就未付诸实践。但系佢就犀利啦，佢一个先行者啦吓，咁啊就已经付诸实践啦。就系点咧？就系将呢一个我哋嗰啲音乐嘅档案咧数码化，然后咧透过电脑嚟播放，其实都系讲紧发烧音响呢样嘢吓，即系你简单英文就叫 Hi-Fi 啦吓，即系 Audio File 啦咁样样吓。咁但系其实咧喺未正式进入到呢个点样嘅咩电脑化嘅音乐嘅处理呢个议题之前咧，首先系讲翻下咧我哋嘅发烧历程啦，真系好有趣啊吓。即系我就讲过咧，即系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我啲 Hi-Fi 历程啊。我之前咧都系好抗拒 Hi-Fi 嘅，即系直到我30岁应该话差唔多。就應該就啱啱就係呢、這個89文文六四事件之後咧，我先正式發燒嘅，真係嗰陣時，即係覺得因為而家喺電視機前面喊得太多啦，咁喊完之後發覺都係咁樣樣嘅，咁於是咧就把心一橫，唉，都係冇辦法，照顧唔到個大世界，不如就照顧翻個小世界先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其實自己咧已經一早咧就愛上咗古典嘅，咁但係愛上古典咧都係用嗰啲好渣好渣嘅咁嘅即係微型組合嚟聽啊咁樣樣啦嚇。咁但係後嚟唉算啦，不如咧學下人哋買翻啲靚啲嘅器材嚟聽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古典音樂同埋呢個音響就一齊燒咁樣。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咧就已經識得阿 Ringo 啦。咁我發燒之時咧，你啲人咧即係無論發燒咩都好咧，都唔想正所謂咧，所謂獨落樂咧就不如係眾落樂噶嘛，係咪啊？咁最好能夠有其他人都燒起上嚟。於是我就同 Ringo 講啦，喂，不如真係咧認真啲對待下嗰個所謂優質音樂重播組合呢樣嘢，即係玩下 Hi-Fi 啦咁樣樣啦嚇。哇！嗰陣時 Ringo 都好勁啊，佢就斬釘截鐵 ，Eddie 你唔使咧咩做魔鬼啦，佢話你唔好燃點我咯，我點極都唔著嘅嚇。好啦，咁我講住咁多先，而家輪到 Ringo 嚟講啦。 呢個絕對係正確嘅，因為咧講翻嗰個背景啦嚇，你就30歲發燒，我就37歲開始發燒，點解咧？因為好記得。1997就唔係因為回歸，完全因為咧，我覺得嗰陣時讀完咗一個碩士課程，咁都幾辛苦嘅，2.5年時間，咁啊揾啲嘢獎下自己啦， 獎賞下自己。 咁但係完全唔係發燒嘅，我係 AV 嘅嚇，咁亦都個背景嚟講，你 電影為主 啊，電影為主嘅嚇，嗰陣時咪揾咗你啦，一個好介紹啦嚇， 冇錯冇錯， 10000多嘅 AVM， 係啦， 搭配一個色仔型嗰啲喇叭系統， 衛星式 係衛星式，咁唔緊要， 超低音啦。 咁點解會係對最初？對嗰啲所謂發燒音響咁抗拒咧， 絕對 係童年陰影。咁因為我爹哋咧，就佢自己就係好中意影相嘅，即係影相佢有一定嘅成就。咁但係有一段時間咧， 香港著名嘅一個攝影家嚟嘅， 係算係咁啊。咁就有一位就係喺明愛嗰個當年嘅社區會堂啊，仲喺太子道嘅，就專係搞 audio 嗰位朋友。咁佢又係中意影相，但係又係搞 audio。咁啊引咗佢哋一班攝影嘅老友記咧，就發燒音響啦，即係嗰個就係你嚟㗎，即係我一投射就嚇，咦嗰個係咪有個 Eddie 啊？就係咁樣咧，咁樣。 係。 咁搞到當年咧，當年個發燒又冇咁專業喎。 細叔伯啦，係咪啊？ 係啦，細叔伯啦。 魔鬼嘅細叔伯。 係啦，咁樣咧就哇嗰陣時啊，我哋住喺即係深水埗附近㗎，其實黃竹街好近啊鴨寮街嘅。 哦。 哦 ，Eddie 咧。托一箱二箱嗰啲 JBL 大個嗰啲喇叭咧，因為當年住唐樓啊嘛，咁都地方就好好嘅，咁托咗翻嚟冇問題啦。咁但係咧，佢哋嗰種發燒咧就係要 bang bang 聲啲發燒，咁啊仲有趣咧，因為佢哋都做嗰啲叫做隔聲啊或者吸音啊咁樣，係點做咧？揾啲棉胎啊，真係揾啲棉胎掛喺窗度啊，掛喺個背牆度啊，咁啊如果做戰釘咧，咁我而家戰即係可以叫回憶翻起戰釘係用咩咧？即係揾啲碗啊，或者係揾嗰啲以前拜神嗰啲杯仔咧，就沾住啲器材啊咁樣咧變咗咧，咁我媽咪梗係唔中意啦。 可能係咩？係60年代左右。 都唔係，都我諗七幾年啦，我諗七幾年初啦，七幾年初啦，我諗七幾年初啦，六幾年我就應該印象不大嘅。咁就咁變咗，哇！好嘈吵，咁固然有啲靚嘅，咁我認識到 Linda Ronstadt 啦，認識到 啊， 有啲南美嗰啲音樂啦，係好靚嘅。 咁但係由朝到晚就係表扮得好緊要咧，就即係比較心理上好似有啲炒耳咁嘅感覺咯。 有童年陰影。 係啦，咁但係你記唔記得我最大嗰個對你個嗰、那個叫做challenge 啊？即係你話你話點樣好嘅音響重播嗰方面，咁我話嗱，我會有興趣就係、是。就係、是、影音，即係電影，我係電影拍攝有啦，係 啦，家庭影。 咁我就話嗱，我俾你個問題啦。而家我譬如攞，當然啦，我唔記得講幾多錢啦，五萬、十萬蚊出嚟、哦，你點夠一個戲院個 setting 好咧？咁我就咁講啊嘛，我點夠戲院 setting 好啦？咁樣咁樣，即係後來我又睇到個進展，因為我諗你卅歲嘅時候早我五年到啦，即可能五年前嗰個進展，同埋我到後來1997年嘅進展就唔同咗啦，嚇咁、變咗就開始嘗試咯，係咪？呢個就係嗰、那個。嗰、那個那個背景啦， 即係嗰陣時就5.1聲道啦，係嘛？ 5.1啦，Yamaha 嗰只A1 嚟㗎，嗰個 top model 嚟嘅嗰只AVM。 嗰陣時好似係咪啱啱都有 AC3 未啊？所謂係 有 Dolby Digital 啊，AC3 因為佢最先就係杜比啦，係啦，嗰個 Surround 啦，係啦，咁然後就杜比 Pro Logic 啊嘛，有段時間 係啦，Pro Logic 多咗個中置喇叭啦，係啦，咁但後嚟咧就叫做5.1咧。就叫 discrete 啦，即係話以前嗰啲係假嘅環繞聲嚟嘅，而家嗰啲咧就真係5.1嘅頻道，即係六條頻道。不過咧嗰、那個點一咧就係即係淨係得音咁樣啊嘛。咁嗰陣時就叫做杜比 digital。係。咁但係當然咧，後嚟就有一個制式出嚟咧，就係、是、史蒂芬斯不保就係喺侏羅紀公園第一次用嘅，有另一個就咩 DTS 嗰 DTS 係 啦係啦 嚇嚟同佢對抗。咁而家基本上都兩大陣營啦，唔知定三大陣營唔記得咗啦。 仲有第啲㗎啦。 係啦，而家即係個電影嘅音效嘅環繞聲咧，其實而家有幾個大嘅制式嘅。但係最先就當時就係杜比啦。 不過講起啲制式就係即係如果要發燒嘅咧，就要準備定啦。我當年都係好 追 嗰個啊嘛。哎呀，原來我買咗呢部機，就係啱啱去到AC3嘅5.1嘅，點知隔咗4个月到咧，就出咗部即係 DTS 嘅解碼，同埋可以7.1嘅，咁啊即係唔夠半年已經換咗2-3部機啦嗰陣時。 係，咁呢啲咧，我哋有個名稱嘅，即係嚇。就叫做敗家啦，敗家咧就係咁，但係當然咧，佢敗家得嚟咧，佢又唔係完全當垃圾咁樣嚇，所以呢個咧，我哋自己引以為慰啦嚇。發燒嘢有個好處咧，就同一般嘅家居用品家電唔同咧，家電應該都有嘅，不過香港有時就比較差啲啦，就係嗰個二手市場嘅問題啦嚇，就係 second hand market 嘅問題。咁啊，發燒嘅嘢咧，無論影音啊音響嚟講咧，佢係有個二手嘅承接，但係相比嚟咧，就真係影音嗰個二手係差好多。係 啊，影音差好多， 因為嗰啲咁嘅數碼科技一日千里啊， 絕對係。 因為你一代一代咁樣去嘅時期咧，你真係你而家你攞個 LD 機嚟，根本就冇人買咧，淨當即係 laser disc 啦。而家有啲稍微年輕啲嘅，你都唔知我啱啱啦，係咪咩個 LD 你都未見過，係嘛？咁你即係錄影帶機嗰啲咁嘅影帶機咁啊，更加係冇人啦。咁但係你講嘅就係 AVM 就一樣啦，我哋叫做影音擴音機啊 AVM， 就係話你根本啲制式一路新更新嘅時期咧，舊嗰啲咧其實差唔多就即係。斷情計咁滯啦，係嘛？ 所以呢度要先指聲明，我哋以下講緊嗰啲嘅呢啲數碼音效重播啊、數碼音響嗰啲嘅器材咧，都係有機會落咗呢樣 嘅問題。 不過我會俾個好意見嘅，因為而家有啲高質素啲嘅器材咧，佢其實可以俾你咧就係、是、叫 upgradable， 係 啦， 係啦，啊網上 upgrade 或者係俾翻嗰個代理去 upgrade。咁我自己有部機都 upgrade 咗兩次啦，而家等排緊到第三次。咁嗰類咧，你如果作為長遠嘅投資咧，就可以考慮嘅。但如果你純粹係買呢一個制式，哇，那個 best buy， 咁好可能就好快就係變咗做 worst buy。 係一年半載咁啊，好啦，嗱咁樣咧，大家都知道我嘅風格啦嚇，講樣樣嘢咧都係即係從平地一路起啊高樓啦。咁啊，所以講翻啲最基本嘅嘢先啦。其實最基本嘢就係話，自從呢個愛迪生發明留聲機嚇咁嘅時期咧，咁大家都知道當時係單聲道㗎啦，係嘛？就是、一個咁啊叫大喇叭，所以我哋而家嗰啲音箱咧叫喇叭咧，其實都幾好笑㗎嚇。其實根本即係好多已經唔係喇叭咁樣㗎啦，個音盤即係除咗嗰啲真係叫號角式嗰啲咁嘅高音單元咧，咁但係我哋仍然咧廣東人慣都叫喇叭，但係因為喇叭其實就係我哋自己吹嗰啲啊。嚇、啊，即係嗰啲樂器就叫喇叭啊嘛， 即係以前咧係個 horn 噶嘛，你見 RCA 嗰個 logo 就係咁啦，嗰只 horn， 即係我哋新嗰個叫做 gramophone 啊嘛 ，gramophone 咁樣喺度搞搞搞， 叫喇叭咯， 咁嗰個就喇叭啊嘛，咁啊就等於我哋以前嗰啲樂器咯，其實即係中國有中國樂器啦，特別係個 D 打啦，咁外國係有個叫做小號啊、大號嗰啲叫 trumpet 啦，咁佢嗰個嘴咧就咁樣射開嚟噶嘛，咁即係而家我哋嘅大聲公個原理都一樣啦嚇，咁樣射開嚟，咁所以叫喇叭。咁但係咧嗰個咧就係單聲道，佢就係由個喇叭出聲嘅啫。其實要去到呢一個係50年代，其實40年代末已經開始研究啦。咁50年代初嘅時期咧，就真係 就發展到認為原來有兩個聲道叫左右聲道呢是不同的信號的話呢、啊、即是載住不同 的聲音的訊息的話呢原來一起播出來呢原來個人 的耳朵收了原來在個大腦度去、啊、處理之後呢竟然可以幻化出呢一種是即是或者你說重現出呢一種立體的景象、啊啊、即是原來即是說之前那個樂器的擺位是有左有右有前有後有高有低、嗯、人聲又站在哪裡呢原來透過一個這樣的兩聲道其實真的很奇妙、啊、其實即是你想想、啊、即是透過兩條喇叭線而已那兩條喇叭線又到不得了那條金屬、啊、那些這樣的絲那些電子在那流動而已那兩條這樣的電流呢竟然就可以在我們的大腦裡面呢就是幻化回呢就好像真的身置譬如一個這樣的、酒吧那個爵士 成隊樂隊在那裡那它不同的位置位置咁樣，你真係好似有一個叫虛擬實境嘅境況，叫 virtual reality 啦、啊、有立體感嘅咁樣樣。咁呢個咧就是、我哋叫 stereophonic 嚇、啊，有人讀 stereo 啦，通常好多鬼佬話 stereophonic 咧，咁就簡稱我哋而家通常 stereo 就算噶啦、啊、就叫做立體聲，咁就兩聲道嘅。咁但係咧後嚟咧頭先講過，一開始嘅時期講嗰個所謂家庭影院，即係影音啊 ，audio visual 嚇、啊，記住啊，即係你知啦 ，AV 而家好多人就 AV 係嗰樣嘢，但係唔係啊，唔係 adult video 咁解，而係 audio visual 咁解。咁對於我哋發燒友咧 ，audio visual 都係影音嘅 equipment 咧，主要就係話針對我哋電影嘅重播。咁、電影重播咧，咁其實自從杜比呢個實驗室，美國杜比實驗室咧，咁佢就話啊，唔係淨係兩聲道啦，即係最先梗係單聲道啲乜就唔使講啦，最先係麥片添啦，係嘛？麥片咁，但係其實佢都有音樂嘅。咁但後嚟收埋人聲咁樣係單聲道嚇，所以以前電影最早期單聲道，但後嚟有立體聲啦啊，咁啊哇，已經啲人覺得好過癮啦喎，有立體聲。咁但後嚟咧就發覺，原來可以有環繞聲嘅咁樣，因為戲院入面可以哇嘣，即係周圍擺曬啲喇叭咁樣。咁喺呢個杜比呢個公司咧，就係、是、發展電影環繞聲制式嘅一個先驅啦，咁樣咁就好多出咗嚟。咁但後嚟咧。嗱，即係最先咧，其實就只有喺電影院先至享受得到嘅嚇。咁、啊、我好記得啦，當年我好似大學畢業定乜嘢咧，即係同老友記啦 ，Edwin 咧、特登就係為咗要睇嗰套《虎膽龍威》戴克咧，就係話戴克咧，就係用咗一個唔知乜嘢最新嘅環繞聲制式。當其時啊，我唔知係杜比咩啦，咁就話要唔知某間戲院咧聽上 咁好遲嘅咯，戴克1988 係啊係啊 788嘅啫喎， 係啊，可能就杜比 ProLogic 咯， 八八到嘅就係啦，咁就好遲嘅 咯。咁所以嘅時期咧。又好似唔係八八啊，應該早啲係咪？戴克第一係咪八八啊？唔記得咗啦，真係、啊、 早啲。戴克，因為我講嘅戴克 two， 戴克 two 咧，因為我係啱啱轉另一個工作嘅時候，就同阿劉天梅啊，劉天梅同佢嗰個 husband 嗰陣時，佢就極力推薦嚟睇嘅，咁所以好有印象。 你睇戴克 one 㗎？ 戴克 one 未睇㗎。 你倒翻轉頭啊？ 嚇、啊！我戴克、哦，我有一段時間係完全唔接觸呢啲音響 啊、電視、電影㗎嘛。你記得杜琪峰都係你介紹我㗎啦， 係啊， 咁我嗰陣時純粹就係、是、就係、是、睇書嘅嗰陣時，咁、所以我睇完 Die Hard 2， 咁先追翻 Die Hard 1， 好多套戲都係嘅，好、多嘅 sequel 都係 Die Hard 1冇錯，一定係咁、但係我嗰陣時咧第一次我先至，因為我嗰個死黨啦嚇，佢就話即係聽人講話要去特別去嗰間戲院。睇先至得到嗰種效果，我仲話：哇，就冇咁誇張啊，使唔使要咁樣追求啊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咧，就主要都係喺戲院嘅層面，但係慢慢咧，佢就下放到咧，就我哋叫做一個所謂家居嘅器材都可以重現到咁嘅效果啦。咁當然咧，對你嚟講唔淨止係錢嘅問題，我成日都講啦，家庭影院咧好多時唔係錢嘅問題，而係你肯。即係花幾多心思同埋你嗰個裝修嘅問題，即係如果你啱啱係大裝修或者最好就新居入伙裝修咧，咁就其實係好簡單嘅嘢。但係如果你即係完全住緊嚟去搞咧，確實有啲難度嘅嚇，特別係嗰啲拉線嘅問題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咧，始終咧呢個就係叫 AV， 就同我哋 HiFi 咧。就兩回事嚟嘅喎，即係 HiFi 咧，當然咧，佢後嚟咧就發展到嗰個立體聲之後咧，佢又最先都係用黑膠碟啦，黑膠碟又不斷好多轉啦，係 啦 係 啦， 即係又即係45轉啊，又78轉啊，33/1轉啊嗰啲咁樣黑膠碟啦咁樣。咁後嚟去到80年代咧就出咗 CD， 咁啊 CD 咧就令到 HiFi 咧確實當其時咧係一個 boost 嚟嘅，即係令一個好大嘅推動咧，因為黑膠碟對好多人嚟講真係好麻煩，係嘛，即係又驚佢發毛啦。嚇、啊，即係又掛得多，可能有勞損啦、啊、嚇，咁、啊、又即係壓榨啦咁樣，咁但係 CD 咧就方便嚇、啊、快脆咁樣，咁但係咧有好多人咧細神劈完咧，覺得黑膠發燒友咧就係話，哎呀 CD 咧就硬耳嘅。即係不堪入耳咁樣啦，咁啊拗咗好耐，咁其實而家都唔使拗㗎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大家去到最高水平嚟講咧，已經係叮噹碼頭，但係黑膠碟嘅 發燒友咧，仍然都覺得黑膠咧係勝一籌嘅，好奇怪。 事實上，我同你聽過，記唔記得？ 係 去一個 試音室， 哇！聽嗰只黑膠嘅紫猜忌。即係嗰個重播系統個 horn 啊， 識嘅係啊， 哇！嗰個真係我而家個感受都係好 surreal 得好緊要，即係好 好逼真， 好逼真，嗰個真係好好好 靚，置身其中係啊，嗰個真係在眼前咁樣。 咁當然而家咧，當然我哋未到呢啲級數啦，即係話去到呢啲嘅數碼重播嘅時候咧，隨時係貼近到黑膠嗰個重播效果啦， 係啊， 因為佢係冇帶嘅啦，冇帶嘅制式嚟啦嘛， 咁你亦都即係講真，即係大家咧要係所謂即係蘋果與蘋果橙同橙嘅，因為你嗰度黑膠值幾多錢，同嗰個 CD 重播系統值幾多錢，同埋大家調校嗰個功力係點樣，所以其實好難比。 絕對係，絕對係， 冇錯啦， 絕對 係。 遊客落嚟一買一賣，係冇人欠任何人一樣嘢，所有買賣都係平等，雙方有利嘅情況之下進行。香港人去大陸買嘢，冇益到大陸，因為香港人係覺得著數。大陸人落嚟香港買嘢，亦都唔係大陸人益香港，亦都唔係香港益大陸。呢個係一個平等 footing 上面嘅交易。 逢星期一、四晚上10點，逍遙遊，逍遙遊。